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首先要向遇难者致哀啊，对，但也别把自己当中国政府了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奥兰多的这个夜店的这个事儿哈，你的第一反应是没太当回事儿，是麻木，就是说，哎，美国又出了一个枪击案，还是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好家伙，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是很严重的事，但是不是因为，可能因为我太政治了。我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恐怖袭击案，或者美国历来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枪击案，死亡人数最多这样，而是因为这是大选期，是因为它在大选阶段发生这样的事，后果就会很严重。 哎，徐老师呢？ 我是一个非常感性，所以冲击很大。 因为你当时人在欧洲是吧？ 我当时在巴黎的那个圣心大教堂，就在教堂里面。在去这个教堂之前呢，我去拍那个罗浮宫，你知道现在罗浮宫做了一个消失的图案，就那个金字塔画了一个楼，那这个穿过去呢，就好像那个金字塔像不见了一样，那我去那里拍了以后呢，我好玩嘛，我就把这个发上去，发上去我自己人在教堂里，人家星期天，人家里边的人这个神父就出来啊，一片和平唱歌，就在这个唱歌的时候，我一看微博有我网友给我发上来。说你还在拍那罗浮宫啊？美国枪击死了多少人？所以这个就对我这个环境跟这个处境啊，就是一个很 反差， 哎，反差。因为你在法国其实到处都是警察，已经很紧张了。美国事先有警告，说欧洲，尤其是欧洲杯开幕，这个是最危险的。结果呢，事情却发生在美国，所以一下子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乱糟糟，真是。 我刚第一条消息是说打死20人，所以我的第一反应都没太当回事儿。我是随着这个一步一步往下进行啊，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一个事情。打死50人，我看到的最新新闻说又修改一下，说打死49人，因为我们把这个凶手本人，也算进去了。而且当然对这个细节咱们都得核实啊。我看到那么多报道，我仅看到其中一个报道员说呀。这个开头警方在跟他们发生跟这个凶手发生枪战，说因为警方和他的枪战导致了更多人员的这个死伤，当然这个咱们不能随便说啊，这是 不过现在是有很我这两天看到的评论跟报道，当然也在调查警方是不是有处事失当，因为本来警方后来在跟他谈判，你知道吗？而且跟这个 中间隔了3个小时，就有3个小时 跟他谈判，然后谈判的时候说他还表现得非常冷静理性，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疯狂啊，请注意。然后那么后来呢，就警方决定动手的时候是用了装甲车，然后用了比较强大的火力，那么这个过程有没有导致更多人的被流弹或者怎么样，这也真的还不知道。 是，就是说当时说曾经有一个瞬间他在一个房间里控制着7-8个人质，然后另一个房间里有什么10几个人质，你看这些消息都是碎片式的组合成我们的这个图像，哎，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这就是这厮一下名扬全球，是吗？这家伙这出镜率最高的就这厮了，打扮的这款有点像意大利小流氓，是吗？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这是民众献血，出了事儿之后这个民众排队献血，然后呢这个是祈祷啊，为这个遇难者和他们家人祈祷，再有一个这是他爸，他爸被人翻出来还搞一个自媒体脱口秀，然后呢似乎呢在其中、 他爸这个装束好奇怪， 哎，他爸 是政府要人， 没错，他爸你看还有一个页面叫做什么 阿富汗临时政府 赛迪啊，反正是这个立场 扮演总统。 不过他爸说呢也道歉，这是他爸的家，就可以看出他爸这家境还不错，住这房子， 对，这真的是吃美国饭砸美国锅。 哎，这个是洛杉矶15万同志，说这个以为把我们吓回去了吗？没有，我们要用爱，同志之爱，对吧，来对抗邪恶，还上街这个游行彩虹示威。哎，这个我就是你知道我的感受，我总是这个朴素的和肤浅的啊。6月12号这一天是个什么日子？好像是我们鲁豫的生日，好像还是我们小田的生日。当然我不确定，但是很神呢、啊。 这三件事有关系吗？ 还有 世界上看上去没有关系的事情，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你敢不听马克思的吗？这是马克思说的。 这是马克思 世界是不是阮次三说的吗？ 这不是阮次三说 的。阮次三都是马克思的辈儿后辈了，是吧？都是马克思。 马阮次三说的也就等于马克思说的。 是是。这个你要注意，也还有一个事件。同一天6月12号在你们上海的浦东机场， 对对对，我也看到同时这个新闻。 你往细了看没有，这哥们儿呢，我不知道他现在生死未卜，反正有生命危险啊，就是说他是拿一个那个啤酒爆裂瓶扔到那个柜台去，哐一扔柜台，听说这玻璃碴子都划伤了几个人，然后拿出匕首就自割，自割，最后我看医院出具的报告，左边的静脉、右边的静脉都割断，还有什么环状这个什么什么软骨，咱不知道，上边的就是气管割断了。你想一个人拿着一个刀这么割，现在这个有生命危险。反正我看到前两天新闻是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气管应该很快就窒息了。 他什么诉求呢？这个浦东的 这个我也还没闹清楚。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再说，在这个附近的时间，不是美国还发生一个。打死一个歌星嘛， 对， 知道吗？ 对对对，有个演唱， 一个 那是前一天，就在奥兰多这个袭击案的前一天，就有个歌星演唱会，然后有人是专程前来要打死他， 打死一枪打死这歌星，一枪打死自己就自杀。你知道我说我特别肤浅的一个感受啊，又是那个最朴素的一个提问，我说这些人呐、啊，是找死啊，你看这个就根本他起这个意的时候啊。这个人是不想活了的，不管是上海这个还是奥兰多这个还是谁嘛，打死歌星这歌迷什么的、他至少你想过没有，要是一个理智正常的人、他至少你得想清楚是不想活了呀，哎，是什么让人不想活了？ 我的感受跟你一样，我的感受是就是说，人要是不怕死啊，那真是可怕了。 对啊， 人要是不怕死就别的人就要怕他了。 我很永远不能理解这种人，因为咱们都是这个什么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对不对？那怎么能要死呢？就决意要死这个事情。 那你怎么看？比如说以前我们读书，我们很崇拜许多烈士，那些人算不算？因为你想想看，恐怖分子这个东西最麻烦的就是，在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地区，他们还要包养他，还说这是烈士。比如说这一次奥兰多这个事 ，ISIS 出来承认责任。然后一些 ISIS 的同情者还说这是个烈士，就你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说这是个烈士。那你因为坦白讲，我跟你一样，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怕死的想要去伤害人，要同归于尽，这种人恐怕人格上都有点边缘倾向，都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有些时候这种人呢，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历史里面，我们说他是烈士，很崇高。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一回这样子，那基本上是个很邪恶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定夺呢？ 这事儿他爸就说，非官宗教，说他仇恨同性恋，说是见着同性恋这个接吻了，这是他爸这么讲。但是呢，这之前要不说现在就是说，他之前又打电话给这个什么调查局什么的，就表示对伊斯兰国效忠啊，对 ISIS 效忠。但是呢 ，ISIS 也表示他是烈士。可是现在我看美国情报方面似乎倾向于啊。不见得是 ISIS 这个有组织发动 的，当然不见得。 他是所以说现在恐怖主义提醒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有形有体的 ISIS， 也许像那个川普一样可以给他炸平，但是呢，在网络上接受了这套思想极端思想的影响的人，独狼式的这种行动，哎，你怎么防？ 对，因为他这个情况是这样 ，ISIS 其实是有时候有点像是坐在这儿。等这事儿发生，让他赶快揽功劳，他把这个当成功劳，他说哎，这好咱好兄弟干，其实根本跟他没关系， 是 他指挥， 是 但那个人受他影响嘛， 是 对不对？这种事儿其实很常见，所以你想想看，像 ISIS 这种恐怖组织啊，其实最恐怖，我一直讲恐怖主义最恐怖的不是他的组织，不是他有钱，不是什么，而是一种思想，是一种那种思想跟他的感情上的动员能力。然后你就要去研究是什么样的人会容易被这种思想跟这种感情打动，那么要区别的是这样的人，这样就比较危险。 从这个凶手来看呢，很有可能他实际上就像美国以前那种就是犯罪，就是拿枪这个大规模，但是他 打911里边承认我名字叫什么，我这是 ISIS 这个什么什么，其实是把他个人的一个不怕死的犯罪活动上升到刚才讲某种的 烈士行动， 什么烈士，就是说某种高的啊，我是反抗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么，我觉得他是往上靠，但 ISIS 就是把他拿来，但是这个实体也不是说不重要，实体在跟不在我觉得还是重要，你看拉登就是，拉登在跟不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对不对，你现在他不在了，要认同这个组织，他这个就认同性就差，所以我觉得美国啊，现在欧，你看这次的各处的报道，这件事情是他一石几鸟嘛，穿起来美国最关键的三个问题，枪支管理、同性恋跟这个种族的，对不对啊，这个阿富汗，这个欧洲的报纸的报道，我看一个头条最好是ISIS 对抗 US， 就是欧洲他倾向于把这个事情往这个 IS 跟美国的，因为他们，我觉得欧洲人心里有点想，从巴黎的事情以后，这个美国有点就是不大管，对不对，不大说他要把它塑造成这么一个对立的关系。 那其实也不只是美国啊，你们听到今天也有个事儿啊，就是加拿大不是有两个加拿大人在菲律宾南部被一些穆斯林武装游击队绑架嘛，那么今天加拿大的总理就已经出来说了，他们两个应该已经遇害了，而那个组织也是公开宣布他们要效忠 ISIS 的，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情，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忘了 ISIS 曾经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官方流出还是有帮他们画的一条片子里面说他们要在全世界怎么样大张旗鼓的干活干事儿，然后里面还出现我们的中国国旗呢。 哎呦， 还有台北的101，这个是他们袭击的目标。 对啊， 谁说的？ 哎，是 他们自己是网站上说 出来啊，就是101。 所以你不要以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只是美国的事儿或欧洲的事儿，不是这样的。 这都是我将要去的地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那咱们现在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独家画面啊，欧洲杯开幕式，徐子东接受安检啊，我们看一下。哎，你注意后边那小头，看见了，徐老师， 很无辜的在这， 看上去像携带危险品。然后你看， 这是罗马尼亚的这个 啊，他们的球迷区， 他前面密集的站着保安，法国那边没那么多人的，他防罗马尼亚的这个粉丝啊，这个 防得非常严。那再看下边。 这是体育场外面，没进去之前就是这样的。 这是保安吗？ 应该是吧。 这是保安，这是保安 啊。然后你再看下边， 我这圣心教堂下面， 这就是军队了。 对，教堂前面的人。 好家伙，你说 比这些更严重的，真的是对人心理很影响很大的，就在巴黎，他现在走进商店，尤其是香榭丽舍那商店，你都要打开包检查。那么你进一家商店。就要 开一次 包。我以前我觉得在中国某些地方，你做个脚底按摩要查身份证，觉得好烦，对不对？警察国家，现在发现这个也很烦，这个每一个地方都要打开包，每个打开包，就是你想忘掉这个事情，这个恐怖分子是极少的，全世界都极少的，可是他给每个人的生活，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这么防。 而且就是刚才文道讲的也对，就是说这次这个事件呢。他们说这50条人命啊，一下子触及了4个议题，你看到吗？ 对， 就这个意义太大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总统大选的问题，对恐怖主义的这个问题， 孕妇的问题 啊，还有一个 枪械问题 啊，还有枪械问题。而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了。他们说啊，说这个奥兰多这个枪击案呢、啊，这50条人命能把川普给拱上总统，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发生这个枪击案之后啊，希拉里更有戏。这个而且就是川普连发10几条这个推特啊，好家伙在这叫嚣，而且叫嚣的都是字眼儿，说奥巴马你我川普现在就感觉啊，我早就跟你们说，禁止伊斯兰入境，就禁止穆斯林入境。当然我说的话极端了，我现在修改了，我现在说啊叫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哎，奥巴马你那个总统。这个讲应急事件的时候，你讲这个话，你呀就怂，你就不敢提这个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字眼。 他也问了希拉里，你敢提这个字吗？ 对，希拉里你也不敢提。你看， 因为美国的官方政策把恐怖主义跟伊斯兰是划分的、 脱钩的。 恐怖主义不一定是联系的伊斯兰， 就是说这是美国的官方 最麻烦是什么？为什么对特朗普有帮助呢？因为特朗普本来就能够号召一批右翼民粹，然后就比如说你情感导向不太用大脑想的话，你会觉得对啊，你看这又是穆斯林嘛，对不对？就是穆斯林专干这件事儿，那这些外国人入侵我们美国，把他们全赶走，不要让他们入侵。对，不特川普你干得好，你很容易被唤起这个情绪。可是呢，这种想法呢，我觉得非常危险。就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都说，对，这都是穆斯林什么的。哎，穆斯林是什么概念？我们想想看，全世界六个人里面，平均六个人到六点五人里面有一个是穆斯林。那你现在是要针对这地球上六到六点五分之一的人吗？如果你现在加剧一个对他们的歧视或者是压迫，他们本来已经很多人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你每做一件这样的行动，你都在帮 ISIS 送人，你在帮他提供新血，你在帮他提供一个新的一批人。而这种恐怖分子，他只要有一个人干过一件事儿，他造成的结果就是充斥你去香榭丽榭大道，每间商店你都要被检查。 对， 恐怖主义最恐怖的地方是他一个人就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他制造恐怖，而这个恐怖是在普通人的心里。 对， 现在的恐怖分子也许欧洲有几千个，美国有几百个，但是你想他这个如果一再一翻的话，他变成几万个的话啊，难民营里面这些都是温床。所以川普的那个是不能解决问题， 那个 但是怎么办呢？ 会恶化问题。 不是，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他和希拉里的选情，你们判断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影响就短期内对川普会比较有利，因为美国因为这是情绪反应。 对啊。 但是我觉得呢，它会造成有两极化，因为今天你看这次大选初选两个党初选，你看到美国人已经非常两极化。我觉得是讨厌川普人在这件事之后会更加讨厌川普。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越是那么做越容易带来更强烈的冲击。尤其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啊，我觉得大家忽略一点，因为他针对了同性恋社群。 对对， 美国的同性恋社群，或者扩大讲，今天其实不能只叫同性恋，叫 LGBT、就是说你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恋。 对， 这样的一个社群在政治上啊，他们向来是比较倾向自由派，是倾向民主党左翼。那么这批人呢，今天成为受害者，那么他们会不会转化成支持右翼呢？那是不会的， 不会， 他们只会更加坚定左翼，像这次洛杉矶大游行就看得到。所以他们会更加讨厌川普，而川普那边的支持者则会更加强烈的支持他。 是， 也就是说这件事是会导向美国的那个两个极端呢，更极端。 川普是支持拥枪的， 对，支持拥枪。 OK， 这就另一个问题。从来民主党从奥巴马到希拉里都是主张管制枪械，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看看民主党政府能不能够现在的政府把这个议题成功转化，从这个针对穆斯林转化到一个再次变成一个枪械问题。 你想按照川普那逻辑啊，那他可以等于说你看这次这夜店里发生的事儿，如果那些人手上都有枪， 五十多人都有枪， 他能得手吗？ 我觉得 可能更惨，这家伙打起来，人民战争了， 西部片， 那真是人民战争了，我天哪！ 真想不出来，如果你是美国的参议员，如果你帮他们做这种政治的决策的建议，你觉得应该往哪方向走？枪械管理肯定应该加强， 当然， 同性恋不能反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移民的这个管理。 哎，不是，你怎么加强？这个人是保安公司的。是国际有名的保安公司的，我觉得他是实际上他是属于啊，即便是美国管制枪械了，他这种人都是可能拿到合法持枪执照的，因为他干的就是这个专业，是吧？而且还两次，就是两次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最后就发现没有更多的证据，就放弃了。那他还拥有这个合法持枪、啊， 其实还是跟枪械有关，就是说。如果你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比如说他现在枪械买的太随便，他这次用的那个 AR-15 吧，还 AR-16 是 M16 的改装版半自动步枪，杀伤力非常大，你这种枪在美国可以随便买，这不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那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我提供两个例子，文道刚才讲到很具体的例子，我有认识的美国人就跟我说，如果闯破哈，如果 Trump 当选哈，我就移民，就是已经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就是说我不做美国人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的主多数的人会支持这么一个主张的人，这个国家不是我要想加入的国家了，有的人愿意，这是一种态度。另外一个，我这到苏格兰啊，跟一些英国的农民，就是啊这个弱势群体的人谈，我原来觉得英国人脱什么欧嘛，这个大家都说英国人脱欧经济要受很大损失， GDP 会损失，对不对？在我们看来这个，但是现在的民调52%的人支持脱欧啊。你到苏格兰，你跟英国的这个传统小店里边的那些老头那些人讲，那个你就听到他们的呼声。那这个就是怎么简单来说哈，这个世界乱纷纷，我不想跟你有关系。你明白吧？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国人的白人的一个心态，就是说英国是多厉害的一个国家，这个世界到发展到今天过去一两百年就是英国人制定的这个秩序，但是就是现在这帮英国人，特别是那个男人，他们想清楚了，欧盟是控制不了的，资本主义的以为能够征服前社会主义的这种信心它也不存在了。南海民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这些事件包括 Trump 这个也是美国里边的这种欧洲孤立主义的情绪的出现。所以英国你看这次今年就很难说啊，脱欧这个 所以最后全变看客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想起前一阵啊，这个沙特外长，沙特外长长得挺帅的，就是沙特外长在一个场合被一个记者提问，那个记者大概就是讲这个 ISIS， 就说他的确是按照伊斯兰的这套规矩啊，这个法典呐、啊，怎么建立的，就问他这个问题。这个外长呢，答得相当好，当然我的学识不够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理了，但是我就觉得这叫会聊天，就是他聊得特别好，没法让人不给他掌声。你可以看一段这个沙特外长。 Religion has perverts and psychopaths who try to hijack it. ISIS is as much Islamic as the KKK is Christian. Don't they have a cross? Don't they do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Christ? Don't they believe that Christ compels them to lynch and kill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Can one really say that the KKK is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For anyone to argue that Daesh is Islamic is preposterous. In the Islamic faith, the Quran reveals that you have your faith and I have my faith. And you're free to practice your faith and I'm free to practice mine. What greater sign of tolerance and acceptance do you have than this? In the Islamic faith it says, he who kills an innocent soul is as if he has killed all of humanity. And he who saves an innocent soul is as if he killed, as if he saved all of humanity. What more, what better example of compassion and mercy do you have than this? So if you look at what Daesh says and you say it's in the scriptures, doesn't the Old Testament say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If somebody does it today, would you say they were Christian? Or they were Jewish? 哎，这位老师，那个你这他改变我一个印象，我就发现我原来以为他们穿这个衣服的哈，像过去咱们觉得离得很远，好像老感觉是不是还不是特别现代化。后来我有点迷上他，我这一看他的资料，我看这种人他都是英美大学受的这种教育， 阿拉伯的精英阶层 啊，你看跟人讲话声音温柔，对吧？这个入情入理，然后呢完全了解你们西方这些价值观，这么跟你聊，你知道吗？ 不过他说的是对的，刚才那段话，起码就那段话来讲，因为你 ISIS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你都没办法说他是一个伊斯兰的正统的伊斯兰。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公开的抓别的信仰、别的部族的女孩当信奴，你找不到任何的法典去支持这样的做法。信奴，你知道他是。前阵子不是又绑架了一个部族的几十个女孩围起来当他们的士兵的信奴，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很积极的在推动穆斯林世界去对抗这个 ISIS， 是哪一个国家？印尼。因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人口 就我们平常常忽略这一点。 而印尼的伊斯兰被认为是一个温和伊斯兰的典范。那么最近印尼是以国家的力量，他总统出面拍了一段片子，大概80多分钟，就在讲什么叫伊斯兰，然后开宗明义就说要散布他们的想法，去对抗 ISIS 的危险的思想。 所以这个惨案发生以后